看到了日新月异的未来。 中国人民用双手书写了国家和民族发展的壮丽史诗。 走进春风里，共谱梦之声。改革开放40周年，和北京电台一起听见经典，听见成长。 北京故事广播FM 95.4 AM 603，你的故事天地。 世界有无限可能，人生有各种精彩，我们无法一一体验，却可以细细聆听，听他们的故事，品自己的人生。北京故事广播，人物空间。 听他们的故事，品自己的人生。欢迎收听人物空间，我是刘丽。庄松烈，雕刻时光咖啡馆创办人，北京电影学院导演系毕业，近年从事空间设计规划工作，尝试写诗，热爱观察生活，并随时以文字记录感受。您正在对话的是人物空间今日人物庄松烈。庄松烈今年49，看起来并不油腻，更像中年文艺男。他创办的咖啡馆是很多如今也已步入中年的曾经的文青们当年的小资圣地。比如我们的录音师，一听说今天来录音的是雕刻时光的创办人，立刻异常兴奋，万分感慨地回忆起她和当时的男朋友，如今的丈夫，当年在那里10块钱一杯咖啡坐一天的青葱岁月。庄松烈在一旁听着挺开心，有些不好意思地笑。如今的他习惯被叫做庄仔。庄先生您看哈，一来我们电台就唤起了我们同事满满的青春回忆。 呵， 就您那个雕刻时光， 对， 当年真的是很多文艺青年，不说是谈恋爱吧，就是发呆做梦的地方，很享受的地方。 对对。 但是我们很遗憾的知道你现在退出不做了哈。 对，是我个人，我个人是没有在那儿做管理的职务了。对。 但是那咖啡厅依然存在哈。 是是是。 还在的。我知道您是电影学院学导演的。 对。 跨度还蛮大的，当时学导演是为什么呢？也是一个妥妥的文艺青年是吗？ 是的，我算身上算是文艺青年的腔调特别的足。我大概从小就非常喜欢阅读各式各样的小说，还有看各式各样的电影，还有从小大概青少年时代也就开始喝咖啡，所以我看了那么多的文艺电影或者是小说以后，我心内心很大的一个想法是我将来有机会的话，我想试着学学电影或做做电影，大概是这样。 我还以为一开始就是要试着学学咖啡，做做咖啡。青少年就喝咖啡的还是比较少的，一般都成年以后。 相对少，但是当时喝的是。 你那会儿是为什么呢？是受什么影响还是怎么样？ 大概脑袋里满脑子比较西化或什么那种想法吧，所以刚开始就喝麦斯威尔啊或雀巢的即溶咖啡，然后后来渐渐的就开始自己想办法做咖啡豆的研磨啊，咖啡豆的冲煮，这样子算是跨入了算是会喝咖啡这个航道。对对， 其实咖啡是一个符号哈，在那会儿更多文艺符号， 是有点 标配之一哈。但是还是抵不过电影的诱惑，我去上电影学院。 对，我大概是91年92年就有这个心想学电影，然后当时刚好第五代的导演张艺谋、陈凯歌或者是像田壮壮还有谢飞老师，他们也都分别在这几年里面拍出了很好的作品，所以我就顺着管道就过来北京读电影学院了。4年的大学学下来，又结了婚，然后马上又做了第一家咖啡馆的生意，然后陆陆续续又做下来，所以在北京基本上也算待下来，待了将近25年以上了。 那学个导演啊，没有拍电影吗？应该还是拍了一些作品的吧。 是的，我在大学刚毕业不久，我就到处去工作，然后有时候当副导演，有时候当执行制作，有时候甚至去新加坡拍了一部很奇怪的片子，就到处跑。然后后来发现，其实我对于 成为电影导演并且成就一部很好的电影的这件事，我不算是多么厉害。原因是我身上在追求导演作品的完美性这件事情上，我不是那么样的较真儿。然后我身上由于可能比较懒惰一点，所以我对于生活的享受方面我比较下功夫。至于说做出一部很完美很厉害的作品，然后告诉别人我很厉害，或者是我有这份追求的这件事，我的心倒不是太大，我不是那么厉害的人，就不是那么较真儿。所以对于很多事情嘛，有时候当然睁一只眼闭一只眼也能过，但是有时候就会哎呀好尴尬哦，所以是这样。 这是较真儿啊，这不是不较真儿啊。 对，就是不是呢？ 就是更看重自己的感觉和感受 啊。生活里面是很注重比较细微的感受的，就是所以可能落实到个人工作或者是所谓的文字创作这件事，相对而言更合适一点，我个人认为哈。但是如果是要跟团体一块创作的这件事，那你就得有其他的本事才行，我个人认为。 对你来说就复杂了一些，就兼顾到方方面面的关系这些的东西。 对。 可是要放弃也很难呢，你想学了四年导演。那最后也没有正式拍自己的大作品。 对。 然后就选择放弃掉，也还是蛮遗憾的一件事。 这好像是有点。我的同学们有些放弃了，但有些还在这个行当上拼搏，拍电视剧啊什么之类的，我觉得挺了不起的。对，但是我自己呢，哎呀，叹了一口气。对，像我另外一个同学杨超，拍那个《长江图》，你看花了十年拍摄一部电影，很辛苦的，很不得了了，毅力很强。对， 所以你就选择放弃拍片子，选择开咖啡馆。 我其实一开始就开咖啡馆了，大学毕业就 一毕业的时候 97年就开了，97年开始我太太在照顾咖啡馆，然后照顾了大概四五年左右，然后我一直在外面工作，我一直在外面拍一些电视剧啊，拍一些什么之类的，当执行导演的制作什么之类的。然后后来我太太离开咖啡馆了，他去做自己的品牌叫失物招领的家具，然后我自己就是在 handle 了一段时间以后我也出来了，大概是这样子。 等于是替夫人来接管这个店，来照顾这个店更多。 有一点有一点，但是我们两个在一起也不好的原因是因为我们两个都很要强，所以在一起也老吵架。 听谁的呢？谁做主呢？ 有时候他做主，有时候我做主。但基本上我太太其实相对而言是一个很认真的人，那我们现在在一起办公嘛，他做他的家具，我做我们的空间设计。 那他当初开咖啡厅是为什么？是你们两个人商量好的一块来开，然后由他来主理，还是说主要是他在开？ 想法还是我的比较多，因为我想说，如果他刚从服装学院毕业，我刚从电影学院毕业，我们两个想待在北京的话，那就干脆先搞一个咖啡馆试试，待下来，一方面做一点生意，一方面看看能不能在这里生活一段时间的感觉。想不到这一生活就生活了很长，这样子。 这个咖啡厅的名字起得很好。 雕刻时光， 对 对， 怎么来的？是你的创意吗？ 是，对，也是抄袭的，对的。是那个我大学的时候很迷恋一个苏联导演，叫做安德烈塔可夫斯基。他这辈子呢，其实也是命运多舛，他老被自己的国家赶到意大利，赶到哪里去，再也不能回来。但是他在莫斯科电影制片厂的时代，他拍了很多部很好的片子。包括伊万的童年，包括安德烈·卢布列夫，包括那个潜行者等等，这些片子都相当的好。然后我当时就非常迷恋他的作品，然后我就把他写了一本书叫《雕刻时光》，这本书的名字盗用过来变成是我们咖啡馆的名字。一方面也是可能是纪念他，另一方面呢也就算是一个还不错的名字沿用下来。 而且刚开始雕刻时光是以独立电影为依托， 对， 这样做的一个咖啡厅，所以它作为一个电影这么一个作品的名字用在咖啡厅上，跟你这个内容，跟你主要从事的这个方面的特色还是蛮相称的。 没错没错，我攒了大量的艺术电影，所以我把艺术电影就放在咖啡馆里面呢，每一周大概放两部电影，但每次在用小电视机放电影的时候，哇，那个简直是小小咖啡馆都爆满了。对， 你们没有想到这咖啡厅做得这么成功吧？ 就 也不是一个多么想怎么样的人，但是就有点懒惰的顺风顺水坐下来。 哎、这话听着让人家很懒惰的就把咖啡厅做成这样了。 也使过一段时间的努力， 嗯， 但现在是比较难一点的。现在为什么呢？因为现在咖啡厅越来越多， 嗯， 然后随处也可以买到不错喝的咖啡， 嗯， 咖啡也越来越便宜。但随着北京的整个的房子的物价在上涨， 对，房租 物料在上涨， 嗯， 然后人员的工资在上涨，几斤几险也在上涨， 嗯， 所以在这种情况下，做咖啡馆这件事变得越来越不是那么合适的一件事了， 嗯， 特别是在这种超级的一线城市， 嗯， 上海啊、北京啊或深圳，嗯，因为他们的物价、人力物力 对 都太昂贵，对对对，所以现在做咖啡馆来说，已经不是一件太合适的事情了。 嗯， 对对，也就短短几年的时间。 对，当年97年做雕刻时光的时候，北京的咖啡厅 几乎没有， 就没有什么像样的。 对， 当时做过调查吗？ 没有。 要开这个咖啡厅，北京有多少家？ 有多少潜在的客户？ 完全没有，我只凭我住在北京的那个前四五年读书的经验 啊， 就这样而已。主要还是比较随性的人吧，不是那么科学和逻辑的人， 嗯， 就比较随性。 第一家开在哪里？ 开在北京大学东门外的城府街的街上，嗯，然后开在那里的主要原因是因为除了那里有两家大学或者甚至是更多的大学在那附近以外呢，嗯，学生年轻人特别多，然后主要是老外来这边上学的， 嗯， 读汉语的， 哦， 还有外籍教师们也都特别的多， 嗯， 他们都需要喝咖啡。旁边还有一家非常著名的书店叫做万盛书园，嗯，所以在这种组合之下会觉得在那里开咖啡馆应该是不错的。 嗯，我觉得当时好像开了没两年名气就挺大的了。 对对对。 就是一说这咖啡厅好洋气啊。那会儿你觉得是什么呢？能做到那种程度，你觉得靠的是什么呢？ 一方面是可能是稀缺资源。 嗯， 另一方面可能整个小店布置在一个文化氛围很强的一个区域里头， 嗯， 然后它又打理得干干净净的很舒服， 嗯， 然后又有各式各样的书籍可以免费阅览， 嗯， 画册，又有各式各样的电影可以供你观看， 嗯， 又可以买一杯咖啡赠送一杯免费咖啡， 啊， 然后又可以坐一整天 啊， 十块钱嘛哈， 啊， 又可以坐一整天。 那会儿的咖啡是十块钱吗？ 差不多，我们从八块钱到十块钱到十五块钱 啊， 到十八到二十到二十五，对，一直涨上来，对，因为各方面的原因，对，就是因为稀缺， 嗯， 所以在这样的状况下，人们觉得很好奇， 嗯， 而且觉得很有趣，而且来了以后可以跟其他人交朋友啊，可以比如说许知远当时在北大读书嘛， 嗯， 就天天泡我们咖啡馆，就在那里看女孩， 嗯， 对，大概是这样。 庄松烈，雕刻时光咖啡馆创办人，北京电影学院导演系毕业，近年从事空间设计规划工作，尝试写诗，热爱观察生活，并随时以文字记录感受。您正在对话的是人物空间今日人物庄松烈。 当年的雕刻时光应该是一个特别有意思的地方哈。 是的，是的， 各种各样的人在那里借着一杯咖啡，可能醉翁之意不在咖啡。 对对，咖啡我个人认为到现在仍然认为是个借口而已。 嗯， 用它来跟别人攀谈呐，啊，用它来跟别人聊一些奇奇怪怪的东西，聊一些知识， 嗯， 聊文化，聊自己多有品味， 嗯， 聊自己多牛，或者是看看别人有什么想法可以跟别人交流，这样子，嗯，主要还是一个很容易跟别人一起交流起来的地方，咖啡馆有这样的功用， 所以很适合那个年轻人扎堆的地方。 对对对对，荷尔蒙很旺盛的那种年轻人。对对对， 嗯， 对对。 那第一家这个雕刻时光做得很成功，然后后来就开了很多家。什么时候开始做这种连锁的？ 大概是第二年知道北大店要拆除， 嗯， 所以我们就得想办法找第二个点去搬家， 嗯， 或者是在还没有拆迁之前赶紧把第二个点先做好， 嗯， 对，因为当时消费者还挺多的嘛， 嗯， 我们还有店内的员工也挺多的，所以我们就不愿意，对，就是说 loss 掉这一块的生意。然后来找一找就觉得说北京理工大学和北京外国语大学是吧，中间那一块 小街还挺舒服的，就是老北京电视台附近，对对，那块还挺舒服的。我们在那里找了一个小二楼，然后跟那个承租的学校的负责人聊了聊，他也磨了我好久才愿意把那个小二楼给我们，所以第二家店又做了。接下来又有机缘，又做了香山，又做了丽都，现在已经没有了，又做了五道口，等等。 香山那个地方是个旅游景点， 是 通常咖啡厅开到那儿去，觉得并不是一个很好的选择呀。那都是到那儿去爬完山 下来 ，对，顶多歇歇脚走了，然后人家也不可能老去啊。 对对对，其实香山作为北京的一个爬山的地点来说，其实它离城市里面已经够近的了，某种道理而言。然后像在台湾或者是像在欧洲啊或美国，其实它有很多风景专门为开在风景区的咖啡馆，或者是冰淇淋店，那我会觉得说，假如在很不错很舒服的香山脚下有一家雕刻时光也很不错，后来跟着朋友和店内的同事和太太一块去找，很快的第一天就找到了一个很不错的地儿，有点像是在小悬崖边上，然后有主体的咖啡馆以外，又有一个庭院里面的一个塔楼，可以上去到那边喝咖啡等等，然后又养了很多猫，所以就是还算挺舒服的地儿吧。然后坐下来，其实原本刚开始生意也一般，后来渐渐的坐着生意就好了，大家慕名而去的也很多，然后特别是星期六星期天，对对。 那慢慢就扩张开，北京就做了这好几家，然后外地也还有。 然后我们先是第一个拓展的城市是西安， 对。 后来又拓展了南京，后来又继续拓展了像福州啊、广州啊、上海等等，对。外地以加盟店为主， 就是加盟店这个东西其实双刃剑。 对，没错。 经常如果说人家弄得不好，就可能砸自己的牌子。 会的，会的。我们是坐下来以后边做边体验，才会知道这一些事情的。这闽南话叫做妹妹嘎嘎，妹妹嘎嘎的意思就是说，很多边角的东西你只有自己去体验下来，你才会知道。 那当年你说你其实不是一个特别较劲的人， 对， 可能在拍片子当导演上不是特别较劲， 对。 那做咖啡厅呢？如果说性格就这样的话，也应该不是特别较劲。 我也不是，但您要知道说，处在那个年代，其实做生意来说，大家都不是太较劲。比如十年前，对不对？大家在做生意其实还是有点随性的，就是不像今天。之所以不能随性的原因，是因为房租太凶了， 一随性就做不下去了。 对，人员的工资太凶了，物料太凶了，不用凶这个词哈。对， 我懂，就是很厉害， 对，很厉害， 很沉重负担。 对对对，那以前不是这样，以前如果说什么都是比较 easy 的话，那你做事心态上也很放松，就没有那么较劲。所以当时我的个性和我的做事方式还是应付这些还是没问题的，但是这五年来要应付已经很难了。就我的个性和我的比较靠直觉的去做事的方式来说，是有点难。我大部分是靠直觉在生活。对对， 做生意也是靠直觉吗？ 靠直觉，我 可以的吗？ 我们都觉得靠直觉的话， 但是我的确是这样的人，就是比较随性，就是还骨子里其实还是有点像是一个北方比较粗的一个粗人的感觉。对，我太太都叫我是个那个野蛮人。对对，有点那种状态。我不是那么热衷多么精细的东西，我不是多么热爱那种哎呀特别精细的那种生活方式吧。对，我个人不算是有多热爱。对，我宁愿稍微放宽一点，因为我的脑袋可能挤了很多东西，然后写字啊或者想象啊，需要有更空闲的空间，我才能够算是被挤出来写出来。所以大部分是靠每天都在想一些好玩的或者是有趣的东西，每天都写一两段文字这样子。 我看到了，我看你的朋友圈里各种内容，很细微的感受。你还说你粗粗拉拉，怎么可能？ 外在的生活是粗拉的。 你是说生活环境啊这些东西要求都不是那么高，生活细节这方面可以稍稍的放宽一些，但是那种对生活的感受领悟和就是某一个什么样的点就触发了你什么样的东西的那种，那个东西是很细腻的，相当的细腻。 是的，因为我在乎的是这个我可能不在乎那个。对对对，就我在乎的是可能是文字和创造力这一块的事情，但我并不算是多么在乎 可能假设是一辆奔驰啊，假设哈，不一定对哈、嗯，一辆奔驰或者是一个龙湖别墅的豪宅啊、嗯，或者是一个金枝玉叶的怎么状态、 嗯， 我可能更在乎的是脑袋里到底有没有东西的这件事情，嗯、有一点哈，虽然说我脑袋也不是说多。对，但是我可能更现在目前来说年纪稍微大一点、嗯、我就更在乎可能这一块的事情比较多， 嗯， 就热爱了，应该算是热爱， 嗯， 对， 就是说外在的那些东西有更好那是锦上添花， 对， 但是如果没有脑子里的那些东西，只有外在的那些豪宅呀什么汽车呀那些，那就不行了。 你说的很对、 嗯、 对，就是希望不要因为这些东西妨害自己的心性吧、 嗯、 大概是这样的想法， 嗯、 对、 嗯， 一旦妨碍自己的心性变成是一个喜欢炫耀而且比较肤浅的状态的话，我个人认为对我自己来说是很不好的一件事。但别人我可能不太管哈、 嗯， 我可能在乎的是我自己是怎么样的一种状态， 自己的一种感受 啊，对对对、 嗯， 所以您会看到有时候每天都在胡说八道， 没有胡说八道，我是觉得这个人好细腻啊， 一会儿写洗衣机啊，一会儿写 的那个神经末梢特别的发达的那种人，就是很多我们司空见惯的东西、嗯，你可能在某一时某一刻某一个出发点下也能发现他很特别的，或者引发你很多很细腻的一些感受和想法 啊，对对对，反正是文艺青年嘛，对。然后我每次写完这些，我同学都在微信上，我就开始骂我、嗯、你这个傻什么这个你这个胡说八道的家伙、嗯、你这个一天到晚在学村上春树，你这个什么的，他们都用很恶毒的词语来攻击我、 嗯、 对，还蛮好笑的啦、 嗯、 不过我不要紧，我觉得他们就是在玩闹嘛，跟我在玩闹， 嗯， 嗯，好像你也不在意人家说什么，因为坚持在发呀。我理解要是说在意的话啊，我写点这个你们都说我这个那个的，我索性以后就写给自己看了，我就不让你们看了，我朋友圈屏蔽个谁或者是只自己可见。 不会，因为这帮同学可能都还算蛮熟的、 啊、 比如说是电影学院的同学啊、嗯、制片管理系的同学，他们一天到晚从小，我就算是从小吧， 嗯， 我们就一起在一起胡说八道了 啊， 所以他们每天都骂我，我们都互相在微信上打闹吧、 啊、 大概是这样， 嗯、 啊，功利心不算是太强，应该是这么说， 嗯， 对， 嗯，就是还是偏感性的一个人， 偏感性、 啊、 这也蛮惨的， 嗯、啊、你说的其实我认同，就是更感性的人在现在的这个社会运转规则下是稍稍会吃些亏的， 是的是的， 嗯， 超级感性， 超级感性那就超级吃亏。 对，但也还好啦， 也还好哈， 对， 但是你说如果不是靠着这些感性，也不会有当年的雕刻时光，就那么随性的就开起来了， 对对对， 对吧？但是也是凭着这个，好像突然觉得我做了这么多年，我突然觉得有点累了，嗯， 好累的， 我就放弃掉了。 特别是店数越多，员工越多，还挺吓人的。我觉得这事儿，本来你只是 吓人的， 本来只是一件非常简单，而且有一种比较小确幸的一件事情， 嗯， 后来渐渐的就变成了一个必须要满足那个满足投资商， 嗯。 渐渐的必须要满足员工， 嗯， 渐渐的必须要满足其他人对你的要求和欲望，我觉得这件事盘算下来可能越来越不划算，因为你又不是一个真正热爱做一个多么牛的企业家的一个人、嗯、对对对，你不是热爱这件事的， 嗯， 嗯， 你骨子里就不是热爱，虽然说你曾经想象过你以为你很热爱，但其实你并不算是热爱，对对对，你还是一个比较散漫的一个人种吧、 嗯、 应该这么说，所以渐渐的到这个年纪可能会了解自己，对， 退出了咖啡馆的管理工作之后，庄松烈的选择是什么呢？如今的他最享受的状态又是怎样的？明天同一时间，欢迎您和我一起继续对话庄仔，很有故事的人相约故事广播，这里是人物空间，我是刘丽，明天见。